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诈骗的案件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哈，骗子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编出各种理由，看着就跟真的一样，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而有些被害人呢，也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最终呢导致自己啊人财两空。即便是这些骗子最后呢被追究了法律责任，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被害人所损失的钱款很可能也未必能够完全追回。这是因为骗子在骗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骗到您的钱款之后如何来进行处理。很多朋友听了我们节目当中所讲的一些诈骗的案件之后呢，可能会觉得哎，这些事儿啊并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事儿离我们很遥远啊，我不会被人骗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骗局它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您一不小心就会着了骗子的道。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专门跟大家介绍一下身边的骗局。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江南法官。哎，江法官您好。 嗯，李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您说一说我们身边可能发生的一些骗局。那虽说这些骗局有的时候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那种动辄诈骗几百万上千万的骗局，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呢也并不算特别的大，但是这些骗局啊经常让人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那么到底会有怎样的骗局，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江法官呢跟大家呢来一一的介绍一下。那第一个骗局是什么呢？ 第一个骗局啊，就是李雷刚刚说的，就是咱们事实上是经常接触的一个骗局，我们叫做包小姐的情色陷阱。 哦，什么意思呢？啊， 就是有一种小卡片啊，咱们大家我相信可能都会见到啊。每次我们出差住宾馆的时候，这个门缝会给塞进来的。然后有时候咱们回家，这个门把手上会有的。包括说我们走在路上，这个电线杆上，包括这个步行道上，经常会有个小卡片啊，包小姐写个电话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能很多有咱们很多男同事啊，可能会动摇一下，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香艳的邀请啊？但事实上呢，如果你这样想之后呢，那后面等待你呢，可能并不是一个情色邀约，而是一个凶残的骗局。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骗局呢？我们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跟大家说一说。 好，我们来接一个案例。那我们案例的被告人呢叫做李某啊。这个案子两个被告，李某是一个男士，那个这个赵某呢是一个女士。他们俩分别啊是一个夜总会的经理和领班。然后两个 人谁是经理？男的是经理， 女的是领班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分别去指使这个手下冒充卖淫的这个女性，用微信、陌陌、QQ 等聊天软件去找到附近的人，假意啊去提供卖淫服务。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事实上咱们冒充这个卖淫女的这样的人啊，其实都是男性，所以可能男性更懂男性啊。 哦。 然后假意跟咱们这个客人啊达成这个性交易的这个意思，并把这些人呢约到 KTV 来。 然后来了之后呢，那首先啊，就是会有另外一批啊，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女性工作人员出场了、嗯、 就出现了，对， 对， 那个约人的人就不能再出面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啊，要不把人吓跑了。 然后呢、嗯，双方就互相去谈好这个交易价格。 嗯， 这个时候期间可能会上一些酒水啊，当然价钱是很高昂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卖淫女啊，这个假冒的卖淫女都会要求这个客人啊，先行结算这个交易费用，包括酒水和约定的这个性交易的费用，嗯、然后给完钱之后，当这个客人满心欢喜的想去进行下面的活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进行不下去了。那么他们会有什么借口呢？比如说啊，这个公安突然来检查了呀， 嗯， 还有说我自己先去开房啊， 嗯， 包括有的说啊，我正在生理期，我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事情啊。总之呢，钱是交出去了，那后续是没有的了、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有客人啊拒绝结账，就会通过安排多人造势啊，不让走，言语威胁、 哦、 啊，不给钱就打你、 嗯、 不给钱这个事情就要告诉你家里，这种方式把这个客人赶走。那最后呢，我们发现的时候啊，我们查证了是两个人呢以这种方式作案三起，共索要了人民币是9000元、 嗯、 后来我们是以敲诈勒索罪呢判处了两人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000元。 哦，9000就1年了。 对，因为他这里面呢主要是有多起，而且涉及到了轻微的暴力行为在里面、 哦、那这里面其实那些被害人来讲，他们本身目的也不纯正啊， 对， 是吧？之所以那些被害人会愿意跑到这个夜总会来，肯定是抱着自己的这个有小算盘的，对吧？后来才会掉到这个陷阱当中。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骗局的第一个要素、嗯、就是骗局它都是基于欲望而建立的。那我们说这个欲望啊，是咱们看是我们人性中的色欲，跟色欲相类似的或者说贴近色欲的第二个骗子最容易利用的欲望、啊 嗯、 就是贪欲。 哎，对 对 对 对, 对、嗯、 那我们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经典骗局啊，叫做地铁站里的手机、 嗯、 说到这个名字，咱们大家可能如果有遇到的朋友已经能够想到了、 嗯、这是第二个骗局了， 对， 是吧？ 这是第二个骗局、 嗯、 那就是什么呢？咱们每次啊早晚高峰的时候，在这种大站，比如像这个大望路啊、东单啊、平安里啊、牡丹园排队的时候，可能经常会有人啊特别形色鬼祟的问你、 嗯、 哎，要手机吗？要手机吗？便宜手机 哦、 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那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说这些人是干嘛的呢？ 嗯嗯。 如果你觉得啊，这些人是不是在销赃啊？是不是说这个手机来路不明啊？你去跟人家询价、 嗯， 那这个时候呢，所谓你以这个灰色交易的心态去进入这样一宗交易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陷入了一个骗子的调包迷局。 哦，哎，那他这个要手机到底是不是真的给你交，用便宜的价格给你一个手机呢？您把这个骗局跟大家说一说。 对，我们这个被告人啊，我们还叫他这个李某。那首先啊，他是用自己这个 iPhone 这个7的手机啊，先是第一，这个时候是真的， 这是真手机， 真手机 啊, 真手机 啊，先是跟你说要手机嘛、 嗯、 然后双方就谈价，他们肯定是低于市价很多了，3000这种啊，谈完之后呢，然后肯定是你要先给钱啊，你给完钱之后，微信啊、现金啊之后，然后他把手机交给你，但在交给你这个环节呢，他做了一个调包。那这个调包是怎么、 哦、 就最核心的这个环节，这个调包是怎么完成的呢？ 对呀、啊、对、啊、 对，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说我给你的是一个真手机，就我先把这个、 嗯、 我这个 iPhone 7给你， 嗯， 然后呢我会跟你说啊，你先把手机还我，我要删除通讯录啊、 哦、 对吧，格式化、 哦、 或者说我要把手机卡取出来、 嗯、 取出来之后呢把这个手机调包。第二个是什么呢、 嗯、 第二个就是直接就是将手机模型交给被害人，但是会跟被害人说你现在先别试，你回家再试啊、 嗯、 或者说先把钱给我，把钱给我之后我就交给你、 嗯、 那这个骗局为什么一定要在地铁站里才能完成呢、 哦、对呀、啊、 是因为他利用的是一个时间差，因为地铁站里他经常会在什么时候呢， 嗯， 你马上就要进站的时候跟你进行交割、 嗯 啊、你已经进站了转身他就跑、 哦、 或者他跟上你上地铁，哎，然后比如说把手机调包给你换完你之后、 嗯、 你看说哎可能不对，他这个时候已经趁着人流下车的时候跑掉了、 嗯、啊，等你要找他可能找不到了， 对， 因为像这样换乘大站两条线三条线交汇的这样大站人特别多， 对， 一不小心就消失到你的视野当中了， 一转身这个人就消失在人海里了、 嗯、 对，这是这个骗局为什么一定在地铁里的原因、嗯、 其实我在地铁站外面还碰到过一个事情真事啊，就是在我们单位附近的这个建国门站，就是当时我并没有，那是好几年前了哈，我并没有注意，我就从建国门站出来之后呢向电台走， 这时候有个人在我旁边跟我并排走，我没有注意，然后那人突然哈腰，好像捡起来什么东西跟我说，我说哎，你看我捡了好多钱，你看一眼。然后我一看，哦，好像他手里拿着真是一沓钱。 对，这也是早些年比较经典的这个骗局。 对对，这是很多年前的一类这个骗局了啊。然后后来我就后来意识到，哦，这里好像有问题，我就没有理他。 对 啊，但是往往这类骗局通常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环节呢？就是如果有的人觉得，哎，那我们可以一块分是吧？他会跟你说，说你看我捡到钱了，你看你也看见了，要么咱们就一块分了吧。这时候就会出来很多问题了，比如对半分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想尽办法把你的钱啊骗走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吧，是吧？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骗局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他一定是基于你的欲望， 嗯，对对对，钱财的一种贪欲， 对，基于钱财的贪欲啊， 嗯，没错，因为占便宜。你看 iPhone 手机七八千啊，现在 iPhone X 啊价钱更高，但是呢，两三千就能买这样的一部八九成新的手机，你会觉得哎呀，好划算啊，我能省很多钱呀，啊，那我干嘛不买呢？ 对的 啊，于是就是这样的，好，这是第二个骗局是吧？ 对，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骗局，如果说咱们看这里面的被害人，其实他从心态上其实是有这个过错的，因为确实有一个想大额占有这个便宜的这样一个心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接下来这个第三个基于你贪欲的骗局，你会发现啊，他通过极为精巧的设计，只要你起了这样的心思，依然哪怕你再小心，依然可能掉入他的陷阱。这也是我们近两年来啊比较流行而且在不断升级的一个骗局，叫做谁在出售打折卡。 打折卡， 打折购物卡，这个咱们可能大家都比较常见。 嗯， 因为早些年啊是在这个商场， 对， 包括超市、收银台、地铁，会有人喊，哎，说这个购物卡要吗？九五折、九五折、九八折。 对，那往往在商场门口可能会有很多啊， 嗯。那现在呢，可能就慢慢的上线到网上了。哎，咱们这个闲鱼啊、转转啊、淘宝啊，都有卖这种卡。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好奇过没有啊？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靠什么盈利的呢？事实上呢，我们说这里面它除了可能在赚取之间的这个收购差价之外，它也可能是隐藏了一个叫做复制卡的骗局。 哦，就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卡。 这个事情啊，咱们还得详细展开。那我们还是说这个李某，这是一个团伙作案了， 反正今天我们所有的案子都是李某， 都是李某。这就是跟我们讲故事里的小明是一样的啊。这个李某啊，这次变成了团伙作案。他首先啊，自己先去购买真的这个家乐福的购物卡。购买之后啊，然后把这个卡复制了。那复制卡和真卡啊，其实它这个卡面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两个由于共享的是一个卡号，所以就是说你在家乐福也好，或者在类似的这种骗局中，你在这个公司你是能查到它的这个余额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他就在网上这个招揽顾客，那可能九五折、九折，招揽之后呢，李某啊，招揽之后可能这个李某的同伙啊，比如说我们叫王某啊，跟这个客人约好一个交易地点。那么在交易的同时呢，这个李某会等在这个家乐福的门口。那这个购物的时候，肯定人家买卡的人现在比较马大哈的就算了，比较精明的可能说我要上网查一下， 查查还有多少余额， 或者说我要电话查一下。但这个时候这个卡是没有消费的，你是能查到余额的。然后在完成交割的这一瞬间啊，这王某马上通知李某说啊，这卡卖出去了。李某马上冲到这个商场里，把这部分钱消费殆尽 啊，给花了是吧？ 对，马上花掉。所以当你有的被害人是这个过一段时间想花，有的被害人可能比较机警，说我马上就去花，这个时间差已经被犯罪分子利用了。那通过这种手段呢，李某将这个复制卡里的余额呢全部消费掉。两个人总共呢是诈骗了3.4万元。那最后呢， 骗了这么多？ 对， 都是家乐福的卡吗？ 对，都是家乐福的卡，因为他也是作案几起。这种卡面一般一张可能就5000-1万。然后最终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两个人有期徒刑11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因为现在家乐福还在继续发行家乐福的卡，这个我是知道的啊。其实不仅家乐福，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都会有自己的卡。 对 啊，这种储值卡。不仅仅是超市，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场啊，一些比如说是美容连锁机构啊、健身房啊，也都会有自己这样的储值卡。那这时候呢，如果有一些骗子钻了这样的漏洞，或者这个卡的设置当初本身有什么比如子卡呀、母卡这样的关联的卡的话，真的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后续了解到，就是这个复制卡的技术壁垒是很低的。 而且犯罪分子一般会瞄中什么呢？比较喜欢像家乐福或者像大型这种商场，为什么呢？这种地方像有卖金条、卖手机， 对， 它可以迅速大额变现的地方，他会在这种地方购买。 对，他可以瞬间把这卡给花了， 瞬间变现， 对，没错没错。您说这事儿又没有什么样的特别好的办法来把它避免啊？比如说刚才咱们所谈到的其他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比如说我不要让自己有这样的贪欲， 对 啊，或者说呢，控制好自己的情欲啊，就不会着骗子的道。但是这个里面，您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就是想买这么一张卡，稍微9-5折、9折，其实也没有便宜太多哈。那我就这样吃亏了，这种方式怎么来避免？难道我们跟大家建议以后就不要买这种卡了？好像这种建议好像也不太现实。 事实上，如果一定要我们从司法的角度给出，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像您说的，如果我能获得的收益只是这块8毛钱。0.5 或者是1折，但是我付出的这个法律风险可能是巨大的，那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是我们大家应该去规避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呢？ 就是李雷你刚刚说的，说我其实内心我就贪这一点点，就人之常情，我就可能要被骗。那接下来我们要揭示的这些骗局就更加凶残了，就是不但你没有有贪欲的时候要被骗，你没有欲望的时候，你哪怕是基于乐于助人也可能被骗。那这里我们揭示骗局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上当。 对，为什么会上 当？骗局，所有骗局的基本构造都是一样的，叫做将你陷入到认知资源紧缺的状态。它一定是构造了一个紧急状态，让你必须快速做决断。那接下来这几组案例，我们给大家揭示一下骗局究竟能够有多精巧。第一个骗局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真假快递员之谜。快递员其实跟咱们像咱们城市生活中，其实是我们非常生活中跟我们关系非常近的一群人。所以你想，李雷如果突然有一天快递员给你打电话说，哎，你好，是李雷吗？下楼取件。你能记住你买了什么吗？或者你能记住你是哪个快递公司的吗？ 对，在录音之前我不就接到一个电话吗？说是快递。 对的，大部分人啊是记不住的。那这样一个骗局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的我们说这样我们一个生活状态。 对，刚才我还问那个快递，我说你记得是什 么 呀？ 对，这次啊，我们这个犯罪团伙进一步升级啊。首先，这个犯罪团伙这几个人啊，已经在网上通过黑产收购了咱们大家的这个姓名、电话和银行卡号啊，这是他们的前提条件。那如果想把钱从咱们的银行卡中提出来，我们大家知道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环节，就是手机验证码。对吧，咱们现在一般取钱网络都需要手机验证码。那这个骗子是怎么拿到手机验证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假快递员出场。这个李某啊也是三个人。那首先啊，第一个人这个李某先冒充快递员啊，拿一个假的快递箱，可能是申通也可能是中通啊，这个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对，把你喊下来，然后说有你的快递，然后你正在签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会接到他的同伙的一个电话。然后说李雷，哎，是李先生吗？那这个谁谁谁现在是我们快递公司的员工，我们现在要测试一下，回访一下他的服务态度。您对他的服务态度满意吗？咱们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 满意的，挺好的。 然后他就会说，那好的，那你能让他接一下电话确认一下这个事情吗？非常快，就在这样可能1分钟、半分钟之间，或者没有半分钟，可能就10几秒，你要做出一个判断，接还是不接。那咱们很多同事啊真的很善良，就说那就 都会选择那 就 接一下嘛， 接一下吧。 就 在接电话的这一瞬间，一条手机短信进来了。他迅速的记住了验证码，把你的手机短信删掉，或者在其他有几起这个犯罪中，他直接把你的 SIM 卡弹走拿走了。 SIM 卡也不是那么容易拿走的吧？ 所以说人家是专业的嘛，对吧？不止咱们这个普法宣传打击犯罪在升级，犯罪分子也随之在升级。很快的拿走了之后，你回去之后，很多这个咱们被害人回去之后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直到最后收到了这个钱提走的这个短信，才知道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那他钱怎么被提走的呢？ 他前期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比如说通过手机转账啊，通过这个网上转账啊，通过银行卡的复制卡，甚至这种情况下，在这个骗局中，事实上 这个李某他只解决了如何获得短信验证码的这样一个最小的一个环节。 哦， 嗯，这也是，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最有可能去预防的一个环节。 嗯， 最终啊，这几个人我们查实的时候，他是骗取了作案四起， 嗯， 作案是获利是27万元。 哦，这么多呢？ 对，然后我们最后法院是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50000元。 嗯， 那这个案子里啊，有一个小彩蛋，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嗯， 因为一看这就是老手嘛。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的作案轨迹， 嗯， 他说其实他们是一路南下的，在上海啊，哦，尝试了3起， 一路北上吧， 啊，对，一路北上 、 啊，对， 嗯嗯， 尝试3起，1起都没成功， 哦， 上海人民不接他们手机的， 哦， 后来到山东作案1起， 嗯， 成了，到北京作案3起， 成功了， 对，哦，这个最起码说明什么呢？ 嗯， 说明这个骗局其实是可以预防的，但是需要咱们提高警惕， 嗯， 至少咱们上海的这个同志做的就很好啊， 嗯， 咱们这个北京呢，可能还是需要向咱们上海的市民学习，嗯， 因为可能上海的朋友通常相对来说要更谨慎一些， 对对对， 啊， 对， 北方人呢可能更豪爽一些啊，对，没关系， 您 不就接个电话嘛，无所谓， 对， 对， 对 啊， 但是事实上， 嗯， 我们可以看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事后去想，如果给你1分钟、2分钟乃至5分钟，你可能都不会把手机借给他， 嗯 啊，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有快递公司那么奇怪，还要快递员接电话， 嗯， 但是在那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人殷切期盼的看着你， 嗯， 事实上你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那一个是和否之间了，这是骗子， 哦， 这个骗局最精巧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造成了一个时间上的紧急状态， 嗯，对，就是你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做出一个选择， 对， 借还是不借， 对，这个整个犯罪行为非常快的就， 嗯，对对对对对对，一瞬间的时候， 嗯， 可能您的那个短信验证码就被他发现了， 对，对对对， 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比如手机下很多 APP， 您的很多信息要登录，有的时候比如说它都会让您选择输入一个验证码的啊，发到您的手机上，您输入验证码才能进到那个里面去，才能有您的信息，所以验证码很重要啊，您千万不能够把您的手机随便借给别人。 这个真的是，因为它几乎在我们现在整个犯罪产业链化之后，在这个黑产上，可能是你最有能力去预防的一个环节。 嗯， 对 对对，而且验证码呢，其实它一个码可能几分钟之内，十几分钟就失效了。 对 啊，就是那么一会儿的事儿，这也是一个骗局啊。这个骗局呢，也是抓住了大受害人的一种心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发生在身边的骗局还有哪些？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江南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